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12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神舟13号飞行乘组给青年志愿者送来节日祝福。 北京1000多家医院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参保人员异地就医需要提前备案。 石家庄确诊病例感染来源确定，与满洲里疫情属于同一传播链。 证监会今天表示，推动在美上市中国企业退市是误读。 国内多个奢侈品品牌国内门店只换不退。 俄美领导人定于7号视频会晤，美方声称帮助乌克兰守土。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呢，基本上有一股冷空气要到达北京，到达北京的时间应该是半夜前后，它会给北京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现在呢能见度有所转差，不过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能见度就会迅速转好，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0度左右，不过呢这只是一个数值上的，因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7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是-4-5度，大家要根据这个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这次冷空气呢，这个明天白天还会继续，这个一直维持到傍晚前后逐渐转小，明天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11度，11度呢也属于一个数值上的，由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也就是-5-6度的样子，所以说呢有风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按着体感温度来调整衣着。这个后来就是后边几天呢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只是呢在8号夜间到9号早晨或许会再次给北京带来一次小的雨雪天气。就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雨雪天气应该是还有变数，初步呢现在北京市气象台报在西部北部地区能否进城，这主要看暖湿气流的这个走向，假如暖湿气流会向预想的走向，那么全市性的雨雪天气或许会到来。那么关于气温情况是这样，这次冷空气过后呢基本上气温有小幅度的下降，本周工作日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个位数，就是在这个7-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3-5度之间。然后 尤其关注一下周三夜间到周四早晨的天气哈。 没错。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刚才谈到明天的空气质量会不错哈，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55，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5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在第36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神舟13号飞行乘组在中国空间站以视频方式向广大青年志愿者致以节日祝福，一起来听一听。 青年志愿者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神舟13号飞行

作为双奥志愿者，他对双奥之城有自己的理解。 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我们在张开双臂拥抱世界，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更像是这个基于一种文化的自信，去向世界更好的展示我们，让世界更好的理解我们。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也是中国奥运文化从旨在开放逐渐走向引领世界潮流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首都文明办主任、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滕盛平说，志愿服务不仅要成为亮丽的风景，也要成为一个城市温度的体现。每一个志愿服务的过程都是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志愿理念的过程。 我们的志愿者啊，不仅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者啊，志愿精神的弘扬者，同时呢，我觉得他也是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他通过志愿服务啊，也是讲好一个又一个的中国的故事，进而呢，展现我们中国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今年的10月2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隆重发布。冬奥制服精彩亮相之后，博得了广泛的好评。近期呢，本台记者走进了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探访冬奥制服设计蕴含的中国审美意象。北京双奥服饰成为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窗口，也承载着国人的奥运记忆。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发回的报道。 走进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陈列在展示架上的双奥制服炫彩生辉。2022年北京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系列制服设计师、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贺阳教授讲述着冬奥制服诞生记。他说， 制服呢，它是冬奥会的形象景观的组成部分。制服它包括工作人员、技术官员和志愿者三大类。但是命题的设计有几个特别的要求哈，比方说举办国以及举办的城市的特色，还有所使用的元素必须要有北京冬奥会的核心图形，它是以赛区山形为主要特征的一个图形，要用这些元素也可以有一定的延展，稍微有点弹性，但是整体的不能超过太多，有创新必须要有限制。 冬奥制服的色彩运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特别是长城灰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色彩系统延展而来，体现夏奥与冬奥的连续性。贺阳介绍， 核心图形本身它已经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意象了，根据千里江山图还有赛区的山形，其他的地方用灰色的看起来有点水墨的中国画的特点，同时有更加具有这种冰雪运动的感觉，它会有一种中国式的含蓄和低调，更讲究虚和实，很多地方它不画或者说留白，它反而是变成一种更加丰富的表达。 时尚富有动感的冬奥制服还要满足保暖、抗寒等特定的功能需求。贺阳说， 在功能和设计的组合方面一定要让它变得特别合适。里面的内衣呢，我们是需要它聚热保暖，同时要排汗，中间呢有一层抓绒的衣服，在场馆里面可以穿就够了哈。在外面有一层像滑雪服那种造型的衣服，但是里面有更多的功能，最外层是羽绒服。 贺阳教授也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接力制服和奥运制服的设计师。双奥服装设计既有传承又有突破，每张图纸每件样衣都承载着他的独家记忆。 还挺虐的一种记忆比较多，对，因为老让你改嘛，有时候你改的都内心很拒绝哈，有时候你觉得那个方法根本改不出来，后来发现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的过程，因为毕竟衣服是每个人都要穿，你不能只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你去改着改着你又发现有新的出路，最终如果能够大家穿上以后觉得还比较好看，就觉得也是值得的。 奥运服饰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宝贵遗产，中国最佳时尚编导周莹曾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复审工作的现场导演，他认为奥运服饰是展现大国形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首先呢，我认为呢，它是有自然之美。北京冬奥会的核心图形呢，是一种雪山的图景。2008年夏奥的颁奖礼服有一个系列叫国怀绿，这些设计呢，都是体现了对自然美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从社会美的角度来讲，2008年呢夏奥会的颁奖的礼服玉指白系列里面呢，通过这个玉佩的设计，展现了君子比德于玉的道德的修养。

为什么要选择在二十一号楼前进行安装？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别地儿不符合规定，最合适的位置只有这个点，如果有第二个点，我们就奔第二个点。 记者致电通州区发改委核实情况，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告诉记者，这一项目确实进行了审批，但是在哪里建设还得由建设方，也就是村委会决定。村委会说只能在这里建设，居民不让建，双方僵持不下，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记者向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近日，四海公寓业主杨女士告诉记者，11月24号相关方组织召开了协调会， 物业、村委会还有那个我们业主，然后村委会的意思呢，就是说，让供电局那边给出示一下，比如勘测的设计图纸啊，允许在此地施工的一些资料啊，目前为止还没有给到我们。 那通州区供电公司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些手续？记者致电通州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村委会找的，找的谁的施工的，他应该是跟供电公司这部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那村委会能否提供这些手续？记者致电团里村委会，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变电站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记者再次致电属地宋庄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然后四海公寓那边我们是找了相关部门，然后现在在核实，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就是研究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阶段，目前也是还暂未有进展，然后我们也尽快给您回复，好吧？ 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问题解决，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32，杨红将您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本土病例42例，包括内蒙古30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10例都在哈尔滨市，云南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的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截至目前的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截止到今天的14点，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9229人，次密切接触者3405人。 截至今天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第7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集样本183831人份，已经检出阳性病例47例，已经确诊9例，其他待临床复核确诊。今天早8点，满洲里市开展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经采集样本165395人份，目前采样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记者从福建泉州市有关部门了解到，福建安溪县在排查当中发现有一例疑似新冠阳性人员，为境外从广西口岸的入境人员。 今天上午，全运集团安溪分公司发布通知，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从今天起暂停公司所属安溪汽车总站以及各车站发往省内外各地的所有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以及相关的公交班线。 受此影响的福建厦门某学校发布通知说，请本周末有离开厦门前往安溪的师生下周一暂不返校，等待具体的通知。此类师生抵达厦门之后，应该主动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且向属地社区做好报备，居家做好健康监测。 河北省石家庄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通报，石家庄确诊病例感染来源确定与满洲里疫情属于同一传播链。 确诊病例刘某某是11月24号从高风险地区满洲里来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人员，他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与采样时间11月30号内蒙古满洲里确诊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是完全一致的，属于同一传播链，并且刘某某与鹿泉区4名确诊病例在工地同一宿舍生活，因此呢，基本判断刘某某为鹿泉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 今天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机关了解到，当地一对夫妻因为隐瞒持报满洲里行程被行政拘留7天。呼伦贝尔扎兰屯市中和镇新建村村民蔡某德与王某香是夫妻关系，两人于11月24号从满洲里返回新建村，在明知满洲里已经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并且明确扎兰屯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要求的情况下，二人隐瞒持报满洲里行程， 后被中和镇政府在摸排中发现。 根据相关的规定，蔡某德、王某香夫妻两人在紧急状态下拒不执行政府发布的通告要求，公安机关给予两人行政拘留7天，并且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目前两人已经被强制执行医学集中隔离，待隔离期结束之后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与此同时，两人所属的中和镇新建村排查工作不彻底，中和镇党委给予新建村书记提醒谈话。 2021大湾区疫苗峰会昨天在深圳坪山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线上参会时介绍，根据海外媒体的报道，相对于此前新冠报告病例动辄几万例、几十万例，当前奥密克戎的报告发病数还不算太高，但大多数国家依然高度重视，有些国家甚至实施封国的举措。钟南山表示，中国应坚持采用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更精准地进行防控，面对奥密克戎毒株无需害怕。 初步从南非从各地的分析的话，传染性是更肯定是更强的啊，更强的。那么它的致病率呢，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从南非从各个方面看呢，多数的病人症状相对比较轻，这是不能说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是多数他们病医生的反应，病人情况比较轻，所以这个来说呢，也可能啊，这个东西啊。它是传染强，但是呢，可能病情呢可能会轻一些。但是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现有的疫苗的保护力会不会降低呢？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中国在进行啊，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分离出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了。但总的来说呢，这个我们觉得我们采用动态清零的方式啊，我们对这个奥密克戎我们并不害怕。 再来关注外交部网站今天发布了美国民主情况报告，通过列举事实数字和各国的相关机构人士以及专家的观点，梳理美国民主制度的弊端，分析美国国内民主实践的乱象和对外输出民主的危害，以期美国完善自身的民主制度和实践，对外改弦易辙。报告全文大约有1.5万字，除了序言和结束语之外，还包括何为民主、美国民主的异化及三重弊害两个部分。 报告说，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性紧迫挑战，各国应该超越不同制度分歧，摒弃零和博弈思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天证监会的网站发布了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其中提到近期呢，个别媒体报道中国监管部门将禁止协议控制架构企业赴境外上市，推动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这完全是误解和误读。一些境内企业正在积极与境内外的监管机构进行沟通，推进赴美上市的事宜。 据了解，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有关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主要目的是规制垄断行为，保护中小企业权益和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消灭金融监管真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针对这些新的问题、新的考验，各国监管部门也正在尝试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促进平台经济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并非是对特定行业或民营企业的打压，也与企业境外的上市活动没有必然联系。 本周的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政府对降准最新表态，利好金融市场。银保监会明确重点满足改善性住房按揭需求，国内汽油、柴油降价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时表示，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制定政策，适时降准，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这一表态让市场对降准的预期打开了想象空间，无疑利好金融市场。银保监会3号明确表示，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重点满足首套房改善性住房按揭需求，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力度。3号，央行负责人就恒大问题表示，恒大集团出现风险主要源自自身经营不善、盲目扩张，短期个别房企出现风险不会影响中长期市场的正常融资功能。近期境内房地产销售、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 三号，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参与证券出借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机构投资者作用，提升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数据显示，到十月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2.5万亿元，其中债券、股票和基金合计11.6万亿元。六号，深圳、武汉、成都和青岛四地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将尝鲜第一批养老理财产品了。首批养老理财产品具有稳定性、长期性、普惠性等特点。四只产品都是封闭式净值型产品，期限为5年，业绩比较基准最低5%，最高8%。目前养老理财产品起扣金额最低是1块钱，单一个人投资者购买的全部养老理财产品合计金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国家发改委三号表示，12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降430元和415元，这是今年以来油价最大的降幅。最后来看，网约车平台公司滴滴出行三号表示，公司启动在纽交所退市的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 再来看加拿大俄执行内外有别的退换货政策持续引发关注。最近呢，记者调查发现多个国外奢侈品品牌的退换货相关的条款，发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同样存在。绝大多数品牌明确，在中国大陆地区门店购买的商品只换不退，如果在官方网络渠道购买，可以在签收之日起7天无理由退货。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发回的相关报道。 之前在加拿大这边待了8年，人买完东西之后退货的时候，只要给出合理的理由，他们就给换了。在国内的话，像有些之前买包比较高端的包啊什么的，有开线的情况，去了店里就各种理由不给换。 鉴于一些消费者的经历，记者就横向对比了几个品牌在中国的销售政策。比如知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中国大陆是7天内可以退货，30天内可换货，但是在美国、加拿大就可以30天内退货。记者注意到，该品牌在这些国家退换货政策的最后，还专门标注了这样一句话：全球任何一家门店都接受退换，但不包括巴西、中国、哥伦比亚等地区。 其实最早就是奢侈品在国内写的就是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所以呢，在中国应该说这个规定不是现在就早就有这样的一些，过去呢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但这个问题双重标准，首先是一个形式上的，而实际的这个双重标准在法律的规定性上它会有一些差异。 然而，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心理上，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逐步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7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我们说法律从不保护权利上的修理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应该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目前呢，其实在买卖关系当中，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生产者或经营者之间，它存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逐步得到了解决。第二步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哪些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其中就是提到的这个无效格式条款。 近年来，随着中国消费市场吸引力的不断增强，不少国际品牌纷纷落户，一边大赚中国消费者的钱，一边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面对一些国际品牌的双重标准，法律学者认为，消费主权意识的觉醒很关键。 好，18点4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俄美领导人定于7号视频会晤，美方声称帮助乌克兰守土。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45，这里是杨红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继续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安徽省潜山市公安局今天通报，12月2号，安徽潜山市境内一辆中型客运车与一辆自卸货车相撞，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经勘查，认定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中型客运车驾驶员在驾驶过程当中突发脑溢血，意识丧失，导致车辆失控驶入对向车道，与自卸货车发生碰撞。目前事故依法处理、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根据河北唐山市委宣传部的消息，今天早上5点，河北唐山汉沽管理区一辆运送绿化工人的微型面包车冲入路边的一条河当中。当时呢，面包车里有7个人，导致车上乘客多人不幸遇难。对于具体的伤亡情况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核实当中。 2021年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月，年终岁尾，贺岁电影准备扎堆上映了。根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37部各种类型的影片加入到贺岁档，题材也非常丰富，悬疑、冒险、亲情、爱情、战争、警匪、抗击疫情等等。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1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达到434亿元人民币。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哪些影片具有黑马潜质呢？我们来听一听央广记者的相关报道。 今年贺岁档爱情题材电影依旧占比较大，有10多部。这些影片当中，既有描写中年人爱情的电影，如《爱情神话》，也有以抗疫为背景，讲述普通人积极乐观、彼此支持的爱情故事，《穿过寒冬拥抱你》，以及讲述快节奏都市生活里男女对爱情担忧的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相较往年，今年贺岁档的喜剧电影则有些降温。12月31号公映的《狸猫换太子》，让不少喜欢长远艾伦、玛丽等主演的影迷甚是期待。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分析认为，今年贺岁档爱情题材影片成功站到了 C 位，既是受到了今年疫情反复的影响，也和电影消费人群的结构相关。 因为今年的疫情有所反复，这个很多的中小成本的，尤其是主打年轻观众的那种爱情题材的影片呢，有一些积压，在这个年底之前呢，也希望清仓，这是一方面原因。另外呢，就是因为爱情题材本身也是中国电影市场比较卖座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紧扣就是当下年轻人观众的那种审美需求和他们的审美的趣味，所以呢，爱情题材呢，我觉得在岁末这个好像疫情总体趋缓的情况下，那么在年底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年轻的观众来引领市场，另外呢，包括元旦档以及我们的这个跨年档，像这样的档期呢，对于年轻的主流观众，具有非常大的一种吸引力。因此呢，就是针对他们的主打类型片多呢，我觉得是这么一种原因。 每年12月都是贺岁档开启的时间。3号由张子健执导、辛芷蕾、葛优等主演的《古董局中局》开始上映，率先拉开今年贺岁档序幕。影片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雷佳音扮演的五脉传人许愿一家3代守护武则天明堂佛头的故事。电影集合了推理、悬疑、夺宝等元素。记者注意到，在今年37部贺岁影片当中，除了《古董局中局》之外，《暗杀风暴》《误杀二》《平原上的火焰》《反贪风暴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悬疑推理题材，这在往年的贺岁档影片当中并不多见。在张晋峰看来，悬疑题材电影逐渐成为这几年的趋势，市场形势更是一片大好。 悬疑题材的你呢，和爱情题材一样，它的目标主要还是年轻的这个观众群体，再加上最近有一种兴起的，就是从线下的其他的休闲娱乐方式，就是剧本杀等等哈，年轻人当中特别流行，它其实也是一种有悬疑的这种概念在因素，就特别开发脑洞，特别去能够调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的欲望和参与的这种热情。因此呢，在电影的荧幕上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悬疑题材特别多的。全球的经济形势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因此国内市场要形成这个稳定的这种消费潮流，中小投资成本影片一定会类型化。那么类型化最好的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喜剧，另外就是悬疑。 贺岁片当然也不会忘了小朋友，动画片《雄狮少年》将会在本月17号公映。它讲述了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参加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变成雄狮的成长故事。另外，电影《狙击手》将会在虎年大年初一跟大家见面。影片展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谁会是今年贺岁档电影的黑马？谁又会成为大爆款？某影城经理助理董璐说， 《误杀二》呢，这次男主角仍然由肖央来担当，但是这次的故事已经完全和上一部不一样了。他讲述了一个男人为救儿子放手一搏的一个故事。那 平原上的火焰呢，那由周冬雨和这个刘昊然来主演的话，有可能去复制少年的你的一个成功吧。从目前来看，想看指数比较高的像古董局中局、误杀二、穿过寒冬拥抱你，包括平原上的火焰，这些都是比较受到关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和美国政府四号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定于7号举行视频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会晤开始和持续的时间将会由两位总统自行决定。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发布的声明说，拜登将会强调美方对俄方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军事活动的关切。 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与普京在瑞士日内瓦有过一次面对面会晤。两个人上一次对话是在7月9号以通电话的形式。 美国和俄罗斯近一段时间互指对方在敏感地区增加军事部署。美国和乌克兰政府说，俄方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有侵犯乌克兰之势。俄罗斯政府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进一步的威胁俄西部边境安全，在紧靠俄边境的地区部署武器系统。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的安全，无意与他国发生冲突。 近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的牛津高中的15岁学生伊桑·克鲁布利开枪打死4名同学，打伤7人。他目前面临多项重罪指控。随后，检方又以非自愿过失杀人罪名指控了他的父母。夫妇二人藏匿一段时间以后，于当地时间4号落网。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密歇根州奥克兰县检方3号对伊桑·克伦布利的父母詹姆斯·克伦布利和詹妮弗·克伦布利提起非自愿过失杀人的指控。检方认为，枪手父母对枪支保管不善，对儿子可能的犯罪迹象视而不见，因此应该对悲剧的发生负有责任。而被指控后，詹姆斯和詹妮弗没有出席3号下午的传讯。警方还发现，他们在一台自动取款机上提取了4000美元，因此警方对两人发出通缉。当地时间4号凌晨，警方在底特律市一栋大楼中发现了躲藏在其中的詹姆斯和詹妮弗。被捕后，两人被关押在奥克兰县监狱，他们的儿子伊桑也被关押在那里。4号上午，詹姆斯和詹妮弗在狱中通过视频方式出席奥克兰县法院的传讯，两人对非自愿过失杀人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法官将詹姆斯和詹妮弗每人的保释金额裁定为50万美元，而伊桑则是不允许被保释的。 我们把视线转向非洲，在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异株的驱动下，南非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猛增，已经进入到第4波疫情的高峰。在南非向世卫组织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之后，不少国家对包括南非在内的几个南部非洲国家实施了入境限制的政策。这几个南部非洲国家对其他国家实施的入境限制政策有哪些反应？南非最新的疫情如何？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部非洲记者的相关报道。 4号，南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366例，这已经是南非连续3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破万。而在2周前，该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不到300例，4号的检测阳性率高达23.8%，2周前检测阳性率只有1%到2%。南非卫生部长乔法拉3号表示，在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驱动下，南非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猛增，该国正式进入第4波疫情高峰。法拉指出，目前掌握的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信息表明，该变异株的传染性很高，还让一部分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感染，但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轻症，目前住院的人主要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派遣了专家组到南非疫情最严重的豪登省，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加强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监控与防控，以深入对该变异株的了解。从南非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后，包括英国、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对来自南部非洲的旅客实施入境限制。除上述国家的本国公民外，南非及其邻国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莱索托、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出发的旅客将无法入境。这一举措遭到了南部非洲国家的集体反对，包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博茨瓦纳总统马西西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 布在内的多个南部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发声，呼吁上述国家和地区尽快解除入境限制。他们称入境限制毫无科学依据，只会进一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轮值主席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表示，入境限制政策不受欢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应该基于科学，而不是对非洲国家的恐惧。目前在其他几个南部非洲国家中，博斯瓦纳报告了19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津巴布韦50例，赞比亚3例。津巴布韦和赞比亚都收紧了防疫举措，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疫情。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有至少一株变异由一种特殊基因片段导致，而且这个基因片段存在于其他多种病毒当中，包括一种导致普通感冒的病毒。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一基因片段可能会令奥密克戎毒株逃脱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这也就意味着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更容易传播，但是感染者的症状更轻，甚至是没有症状。 先前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和普通感冒冠状病毒可以藏匿在人的肺部和胃肠系统细胞当中，这为病毒重组创造条件，令宿主细胞中的两种不同病毒得以相互作用，各自复制，产生含有来自两种病毒基因物质的新副本。在发现奥密克戎毒株之前，可能已经发生了好几代的病毒重组。 目前呢，全球还没有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了解这种毒株的特性。 比利时安特卫普动物园的两只河马最近流鼻涕严重，经过检测确认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可能是全球第一次出现河马感染新冠病毒。先前报告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大多是大猩猩和猫科动物。 这两只河马除了流鼻涕啊，没有其他的症状，正在接受隔离，不接待游客。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感染新冠病毒的。安特卫普动物园所有的动物去年接受过新冠病毒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几名河马的饲养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都是阴性，并且工作的时候呢，都会佩戴口罩和护目镜。进入河马园区之前呢，要对鞋子进行消毒。动物园近期没有饲养员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或者是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为一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提醒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